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由香港知名导演陈可辛监制、陈德森执导的动作大片《十月围城》在2009年12月18日上映。这部筹划了十年、投资1.5亿的影片，汇聚了王学勤、曾志伟、梁家辉、甄子丹、黎明、谢霆锋、张涵予、范冰冰、李宇春、巴特尔等十多位大明星。影片的内地总票房就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全国影院的拷贝数量更是达到了1500个以上，这也创下了华语影片之最。各位收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啊，要一起回到1906年的香港，体验一番电影《十月围城》当中的惊险之旅。故事要从1901年开始说起，这一年的1月10日，香港发生了第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事发当天，张学友扮演的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在辅仁文社给爱国人士讲课，下课后学生们簇拥着杨衢云走下楼梯，这时杨衢云还在为大家介绍着民主的真正含义。 民主这个词其实源于希腊文 demos， 就是人民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人民统治，就是按照平等、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我记得林肯曾经说过，他说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这个理念就是我心中真正的民主之国，真正人民的国家。 杨教授，我们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一天吗？ 不知道，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看不到，你也一定能看到。 一声枪响，杨衢云被暗杀，之后香港阴霾密布。1906年10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东京出发，准备冒险踏上香港这个风雨不测之地，谋划革命。而此时清政府已经开始准备暗杀孙中山了。10月10日晚上，王学勤饰演的商人李玉堂正因为17岁的独子李崇光考上耶鲁大学而大宴宾客，梁家辉饰演的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把李玉堂拉到了楼上。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孙文要来了。 你又要多少钱？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玉堂，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13省的代表会面，希望把90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不在一个地方，而希望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哎，云南的吕志一，广东的徐雪秋，还有山东的徐静心，湖北的刘静安，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啊，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你看， 革命之火快要成燎原之势了，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玉堂，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多少？ 3000港元。 一次多呀，让我想想办法。 陈少白离开李家后，又来到了高升戏院，找到了任达华饰演的戏班的班主，革命义士方将军。 时间已经确定，15日上午9时，孙先生在天星码头登岸。 我得知道蜻蜓杀手的部署，谁统领，多少人。 我们在广州的同志已经在全力打听。孙先生这一次来危机重重，蜻蜓肯定孤注一掷，在香港我只能依靠你们这帮军人。 我们终于等到今天了。6年前，我带兵抗争八国联军反被革职通缉，被蜻蜓穷追不放，我领着兄弟300多人离开天津，现在剩下30多人。蜻蜓不灭，我们永远背着叛军的骂名。 方将军，拜托你了。 陈少白走后，方将军把戏班的兄弟们叫到了一起。 兄弟们，血耻的机会到了，4天之后我们把命都拼了，我们的时间到了。 这时由李宇春饰演的方红激动地跳了出来。 爹， 丫头，快去睡觉。 为什么我们会来香港？为什么娘会死？为什么别的孩子有书读但我没有？6年了，跑了15个地方，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你又要跑？ 跑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时间来到10月11日，谢霆锋饰演的李家车夫阿四拉着李玉堂去中国日报社。半路上，李玉堂看见一群人正在分发革命传单，警察和革命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片混乱之中，李玉堂忽然发现儿子李崇光竟然也在其中，于是他穿过人群准备拉儿子回家。李崇光由王百杰饰演。 崇光，他 老板， 支持孙先生，支持孙先生，支持孙先生，支持孙先生，支持孙先生，让中国走向共和，走向共和，支持孙先生，支持孙先生，支持孙。 跟我回去。 不中亡国奴， 不中 亡 国奴，回去。 我不做亡国奴。 走， 我不做亡国奴。 李玉堂没有想到一向很乖的儿子竟敢顶撞自己，他非常气愤地来到报社，一看见陈少白就气儿不打一处来。 陈少白，我儿子上街救青指挥搞攻坚，你知道不知道？啊，跟你有没有关系？你送了这种书，你想让他干什么呀？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40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 这两本是我送他的，这两本是送你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就有言在先，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哎，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啊？ 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吗？ 蜻蜓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吗？你给我提过吗？ 我 是商人，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 你是革命党，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让我教穷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人逼你。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 你疯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这把年纪了，是不是革命党我不在乎，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 李玉堂离开报社后，陈少白思绪万千。这天下午，他收到电报，得知清政府派来的杀手就是自己曾经的学生严孝国。陈少白赶紧去通知方将军，但却被随后赶来的严孝国抓走。整个戏班除了方红逃过一劫，其余的人全部横尸街头，陈少白更是下落不明。李玉堂非常担心地来到了报社，看到了陈少白留给他的一封信。 玉堂无兄，与君相识八载有余，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今日兄台愤懑如斯，少白惴惴不安，行不吊影，此番孙先生赴港意义重大，满清必派杀手行刺，垂死一搏。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故有一事恳请，若遇不测，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少白叩首，鞠躬尽瘁。 李玉堂看完信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10月12日一早，他就被前来封报馆的警察吵醒。就在一片混乱的时候，曾志伟饰演的警察司史密夫分开人群向李玉堂走来。 你想干什么？ 作为你朋友，我已经提醒过你了，有些事能碰，有些事是碰着能碰的。 这打伤我的人，砸坏我的机器，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说是我的朋友。 镇政府会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孙文，我的英国老板第三令不许插手，后天的事情谁娶谁死，你可别忘了你是生意人了。 你也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李玉堂，你疯了！中国日报宣扬孙文来港消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这里是英国管制的，我要你马上关闭这里。 昨天晚上戏园30几个人被杀，你知道不知道？陈少白失踪了，知道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 好，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来封你报馆的。封！ 你敢？ 谁阻拦抓谁？封！ 滚开！机器坏了，有拉门客，不通行。积极宣传，最近让来赶消息。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十月围城》电影之旅。早在1999年，《十月围城》的导演陈德森就开始做前期的筹备。当年外景搭在佛山南海影视城，后来是因为资金原因才没能够顺利开拍。2003年，陈德森再次筹拍《十月围城》，却又因为投资方问题没能开工。直至2009年初，在监制陈可辛的帮助下，《十月围城》才终于正式开拍。为了还原历史真实感，电影制作方耗资4300多万人民币，以1:1的比例重建了1906年的香港中环，总占地面积超过了100亩。最后的影片效果当然也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影片中10月12日的早晨，中国日报社被警察查封后，报社在李玉堂的带领下用手刻版印刷报纸继续宣传着孙中山将来香港的消息。10月13日一早，李玉堂开始在香港寻找身怀绝技的能人保护孙中山。他先去当铺赎出了一把铁扇，然后在街头找到了沦为乞丐的富家子弟刘玉白。刘玉白是由黎明来饰演。 你们家的传家宝我给你赎回来了， 想用这铁扇换什么？ 后天想想就去保护一个人。 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刘公子，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 李老板，男人爱女人有错吗？ 天下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 望着刘玉白的背影，李玉堂只能无奈地叹息。随后他在阿四的带领下找到了巴特尔饰演的臭豆腐小贩王富明。 这位兄弟，浩俊的功夫、啊、 我见过你、啊、李大侠，我还吃过你们家的米呢。 哦， 来来来来，李大侠今天在报馆大骂那个假洋鬼子、啊、真解气。我王富明最恨这些欺软怕硬的人。 这位兄弟爱憎分明，林某也很佩服。 那李大侠以后有这种事也叫上我，我会垫拳脚，站在那身边也能够壮壮声势。 好啊，后天怎么样？ 后天 啊， 打谁？是打洋人吗？ 打坏人。 好。 离开王富明的臭豆腐小摊后，阿四看到包车上的李玉堂愁眉不展，于是他也想为老板分担一份苦恼。 老板，算我一个吧。我从小跟人打架，开山刀我也躲过，没什么可怕的。 阿四，后天的事情很危险。 老板平安就好。 好。 老板，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喜欢打游击的纯3年了，可我胆子小，过些日子你能帮我提亲吗？ 好。好。 老板万岁！老板万岁！老板万岁！老板万岁！ 阿四，掉头。 去哪？ 大游击。 知道。 阿斯开心不已，立马把黄包车掉头拉着李玉堂来到大游击照相馆。周韵饰演的阿纯起身倒茶时，李玉堂才得知他是一个残疾人。李玉堂为阿四和阿纯之间的纯洁的爱感动不已，同时也为后天的行动感到非常不安。而此时李玉堂的好朋友陈少白还在严孝国的手中。 先生，都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说话，您的肠胃不好，先生很是担心的。这是您最爱喝的汾酒，学生特地从山西给您带来了。 吃饱了，好送我上路。 怎么会呢？您是我的授业恩师。学生谨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您终于开口说话了。 既是恩师，你应该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好过捣乱呢。 严小国，你还记得你毕业的时候我给你的评语吗？功课优秀，头脑愚蠢，一介莽夫难为大才。 先生错怪学生了。你以为我是鹰犬，只懂得对朝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学生不是。学生斗胆问一句，国家受尽欺辱，可是最终洋鬼子给了你们什么？除了连年的战乱，除了百姓民不聊生之外，还有什么？ 颠覆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可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主子，而且还冠以天子之名，而其他人生下来就得成奴才？ 皇权乃天赐，从来如此。 嘿，所以才要改变，所以才要建立民主的中国。相国，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你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想象中的大多了。 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才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就凭你们几个开个会游个行就能救中国？先生，您是个教书匠，干不了大事的。 这时陈少白突然夺过严孝国的佩刀向他砍去，却被严孝国一把抓住。看着刀上严孝国的血，陈少白有点站不住。 见血就晕，这是您的老毛病了吧？ 这就是你们的胆量，如若让你们成功了，国家必亡。 我不杀你，也不想再看到你。 再有一天，孙中山就要到达香港，陈少白却还被严孝国囚禁，幸好还有李玉堂。10月14日一早，李玉堂就把王富明、方红等人集合到报社，一起计划保护孙中山的行动。阿四还把黄包车的兄弟们全都叫了过来。 明天上午9点，孙先生上岸，天星码头起码上1000人，这可是十面埋伏，苦力、商人、旅客、平民，鱼龙混杂，杀手必藏匿其中，大家务必步步为营。不过码头上的大头绿衣是我们最好的防护，而且洋人很多，对方不敢明目张胆。 老板，都是我的兄弟，比我跑得快。 第一个我明，必须有一个人在楼上打气。 我来。 在楼顶把风，我们明天路线是辅仁文社、孙浦家、最后是日报社，这里要分外注意的三个地方。 明白。 我们人手有限，从黄河大道到辅仁文社，主力靠你们俩，一前一后保护。记住，寸步不离。昨天谭九跟我说，皇后大道有3间店铺在同一天租出去，至于租给什么人不清楚，所以经过这儿和这儿、这儿的时候，快速通过，不能停留。 陈少白能否逃出严孝国的囚禁？李玉堂又会如何实施保护孙中山的行动？指挥拉黄包车的阿四又会在行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谢霆锋带来的歌曲《黄种人》。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跟您一起再进入电影之旅，欣赏影片《十月围城》的录音剪辑。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各位稍后见。 再次翻过5000里的浪，还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还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 光在从幻江飞向东方，让众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让众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穿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生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幻想飞向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旅行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当中正在跟您一起欣赏香港影片《十月围城》。影片拍摄的时候，谢霆锋为了角色的需要，不仅亲手给自己剃了个光头，还在片中惨遭毁容，当然不是真的毁容啊，因为谢霆锋饰演的阿四眉头上有一道十厘米长的疤痕，为了达到老伤口的逼真效果，每次化妆都要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而且谢霆锋为了配合角色的身份，每到休息的时候他就尽量在太阳光下光着上身，希望把自己晒得更黑一些。谢霆锋的敬业精神不仅得到了导演陈德森的一致赞扬，更赢得了影迷的一致喜爱。影片《十月围城》的故事发生于1906年，这年的10月15日，孙中山决定来香港和13省革命代表见面会谈，清政府准备刺杀孙中山，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和商人李玉堂作为革命党人必须要完成保护孙中山的任务。刚才的旅程中我们已经知道孙中山再有一天就要到达香港了，而在李玉堂的策划下，保镖工作也都安排就绪。在孙中山来香港的前一天，李玉堂的车夫阿四把心爱的女孩阿纯拉到了河边，然后他羞涩地把一张求婚卡片交给了阿纯。 给你。 阿四，你知道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吗？ 能让老板高兴就好。这书是他写的，少爷最爱看了，你念给我听。 好。我年轻时学医，后弃医从政，历时颠覆满清，造福国人。离开香港时，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心疼规劝， 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 行医的目的已是救人， 同时 救人何必东奔西跑。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而革命却能够救中国的亿万大众。260年亡国之痛，2000余年专制之祸，中国睡梦之深，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连绵不绝。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人民思想逐步开通，我们当鼓起勇气，乘此良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五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知，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其味其难其痛。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 阿纯的读书声渐渐地被孙中山的声音所替代，这个声音似乎传遍了全香港，回荡在人们的心中。这天晚上，大家都住在了李玉堂家。李玉堂看着大家吃着自己做的菜，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能有几个可以活过明天。李玉堂借酒消愁，来到街头找到了刘玉白。 刘公子，我早就不是什么刘公子了。我爹临死前跟我说，做人做生意一样凭良心。可是明天，李玉堂是个大骗子。你知道人生最苦是什么吗？是看着最爱的人因自己而死。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老夫气死，女人也在我面前了断了自己，每天像鬼一样，每天惩罚自己，人生最苦莫过于此。为一个女人值吗？为明天的事儿值吗？谢谢你，李老板。你让玉白明天可以解脱了。 就在李玉堂找刘玉白之前，他的四太太月如察觉到明天的行动会很危险，于是范冰冰饰演的月如找到了他的前夫，也就是甄子丹饰演的赌徒沈重阳。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找你帮个忙。 你开玩笑吧，我何德何能啊，李太太。 你必须帮我。 好，好歹一个灶上吃了8年，我帮你。有多少钱？ 明天就帮我保护一个人，只要他平安要多少我给多少。 谁呀？给钱我就干。 李玉堂， 你没搞错吧？你让我去保护你姘头 沈重阳，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情吗？ 走啊！ 你必须去。 走啊！ 他是你女儿的爸爸，你知道你有个女儿吗？我跟了你8年，你赌了8年，我有离开过你吗？ 我有贪图过荣华富贵吗？我没有。我跟你在一起，算是我倒了霉，我认了。谁让我爱你？可是我怀孕了，我有了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倒霉。我要给她找一个有责任的爸爸，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过来，你过来。你女儿就在下面，等她以后长大了，我怎么跟她说她的父亲是什么人？如果你明天肯去，等她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她的父亲叫沈重阳。 月如回家后，李玉堂也从街上回来了，他刚进家门，身受重伤的陈少白就逃了回来。李玉堂赶紧给陈少白做创伤药，陈少白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明天的计划要变了。为了保护孙文的安全，我要给他找个替身。 你要把他们当诱饵？ 你在暗，我们在明，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不行，绝对不行。 孙文多久没回家了？你以为他想别人带他看母亲吗？他放弃了。革命不是光掏点钱，印个报纸，发发传单。李玉堂，革命是要流血，是要玩命的，是要牺牲的。从我跟随孙文那天起，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可是我每天还是准备要牺牲。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一代的牺牲来换取崇光他们那一代的幸福。 够了， 我只是个生意人。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体验《十月围城》。这部影片本来叫《十月围城》，不是现在这个围栏的围，而是维护的围，是香港维多利亚那个围字啊。导演陈德森认识一位编剧，叫做苏兆斌。苏兆斌认为，一个动作片如果用包围的围字，一定比用维多利亚的围字要好。陈德森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影片最后改叫了《十月围城》。接着我们就继续走进《十月围城》的剧情当中。陈少白在李玉堂家简单包扎伤口之后，连夜来到报社，召集了报社员工，准备抽签决定孙中山的替身人选。 抽到签的人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跟我走最后一段路。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我们都要坚持1个小时。我们坚持越久，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跟13省的代表筹划我们的武装起义。这1个小时就是我们40000000同胞的希望。是谁抽到了？是谁？ 这时陈少白看到了站在人群最后抽到了签的李崇光。 不行，不行，你怎么来的？你们重新抽。 为什么？因为我是刘玉堂的儿子吗？ 你不懂，我答应过你父亲绝不把你卷进来。 陈叔叔，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 你是独子啊。 独子？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不能死，他们能吗？如果因为我是李玉堂的儿子你要重新抽签，那你自己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 过不了自己。 虽说李崇光只有17岁，但他勇敢地承担起了替身的责任。时间终于来到1906年的10月15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在陈少白和阿四等人的掩护下，他顺利来到辅仁文社和13省代表开会。李崇光则在楼下准备出发，以转移清政府刺客的注意。阿四刚送完孙中山出来，就被李崇光叫住了。 少爷，你走啊，你快走啊， 进来， 你这是刚醒了， 进来。阿四， 少爷不能去。 你在说什么？ 少爷不能去。 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死了多少人呢？ 不知道。 这是国家大事啊，是国家大事啊。 少爷 知道吗？ 不管，我不管。 知道吗？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 现在是9点59分，我们10点整出发，让孙先生可以安全离开。现在是9点59分，30秒。阿四，你会跟我走完最后一个小时吗？还有15秒，让我活了17年，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 不要，不要去，求你不要去。 56、57、58、59，啊，死猪啊，猪啊！ 少爷。 阿四满脸泪水，拉着黄包车带着李崇光出发了。他的脑海里回荡起了李崇光的声音： 阿四，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梦到的全是阿全。我闭上眼，是中国的明天。 李崇光一行人向孙中山母亲家中赶去，一路上为清政府刺客追杀，王富民和方红先后为了保护黄包车队而牺牲，李玉堂也闻讯赶来，一直跟随着车队。车队经过皇后大道时发生了爆炸，爆炸后警察司史密夫带着一队警察出现了，在史密夫的保护下，车队缓慢行进着。 玉堂，5分钟后全香港都没有警察了，老板命令我们全部撤，他说中国人的事就由中国人来管，就一段路不能送多远就送多远来。走。 史密夫离开后，车队终于来到了孙中山母亲家，刘玉白在楼下以一敌十，浴血奋战，李崇光在楼上紧张得浑身发抖。孙中山的母亲招手让李崇光坐在了自己的身边。 多大了？ 17。 父母身体还好？ 父亲快60，母亲过世。 我替我儿子谢谢你，也谢谢你父亲。 这是刘玉白一个人用一把铁扇在楼下孤身抗敌15分钟，伤痕累累，仍然屹立不倒。而沈重阳和阿四为了阻止严孝国，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严孝国的最后一击中，刘玉白壮烈牺牲。临死前的他在幻觉中看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心灵也终于得到了解脱。而此时孙中山正在辅仁文社开会谋划革命，孙中山由张涵予饰演。 全力进攻广东、广西、云南，潮州起义始发，就在惠州同步起兵响应，必须在广东、广西同时开花，以分散敌军的兵力。10年以前，徐云兄跟我再次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40000000同胞人人有行业，不提饥不好寒。 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到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孙文，拜谢。 会终于开完了，孙中山安全离开了香港，而此时刘玉白已经为严孝国所杀害。严孝国以为陈少白拉到黄包车里的人就是孙中山，他发疯一样向黄包车冲去。黄包车撞上石头后滑下了陡坡，陈少白跌倒在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严孝国向李崇光走去。少白虽然开枪打死了严孝国，但始终未能保住李崇光的命。看着李玉堂抱着独子痛哭，陈少白内疚不已。两年之后，也就是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之后，各地革命军纷纷响应。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终于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就是香港电影《十月围城》当中的故事了。影片当中歌手李宇春的表现给人们以惊喜，舞台上活力四射的他在影片当中也可以把九节鞭甩的是潇洒自如。那么李宇春对方红这个角色是如何诠释的？影片当中为什么整个戏班只逃出来他一个人呢？还是让李宇春自己告诉咱们吧。 他是非常倔强然后非常坚强的一个个性吧，然后因为他从小就是跟着父亲在那个戏班长大，然后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其实是不可以唱戏的，所以她其实性格当中有比较男孩子一面，然后再加上就是父亲被害以后，所以就是激发了她那个报仇的那个心，所以就是在里面就非常，我在跟爸爸就是的对白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为什么娘会死这句话，其实就是因为她之前就父亲之前可能有参与革命，所以就可能是害死了妈妈，然后所以我其实有后来他要再次加入革命的时候，其实有反对的意思在里面，然后对于他对我的其实有很多，但是他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那比如在剧中他其实有把我打晕的这个镜头，其实是因为他不想连累到我，所以那一场戏其实整个戏班被杀，但是我没有，是因为他把我打晕，然后把我丢到一个垃圾堆后巷，然后另外就是他帮我缝那个衣服的那一场戏，其实在剧中我是没有看到，只是在最后我发现这件衣服的时候，然后我就明白了。 这就是李宇春对他饰演的方红的一番理解。 好了，各位，讲到这里，今天的电影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伴随着影片当中李宇春演唱的片尾曲《粉末》，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技术叮当、调度芳芳，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你的无奈我不明白，猜不懂忍耐，蛮不讲理的小孩对你的伤害，直到你离开了我才明白，一下子成熟忘了怎样软弱，昨天的不满现在换成开阔，也许我浅薄可不是泡沫，只要为你活过我就不是分